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秋假期快乐，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照亮新闻深处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听起来啊既有科学知识又非常的欢乐，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这个中秋节快乐。 对，今天呢我们和寿陀一起来解读搞笑诺贝尔奖。我刚才说了，这是一年一度要颁发的奖项。 是， 其实呢最早我们节目在创立的时候啊，和大家来分享搞笑诺贝尔奖的呢就是寿陀，但是真没想到啊，哎呦，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2013年创立，现在都2021年了、哎、啊， 这马上就十年了。 对，真是时间好快。那么第31个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呢日前隆重上线。请注意我的说法，是31个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其实从这个名字你就能够听出来，其实这个奖好像从一开始发奖的人就是奔着怎么不正经怎么来、嗯、但实际上它里面所研究的内容都是非常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所以先请啊寿陀给我们介绍一下搞笑诺贝尔奖的背景，让更多呢第一次听见这个奖的朋友了解一下它。 首先呢搞笑诺贝尔奖呢跟诺贝尔奖它不是一个机构颁发的。这个但是呢搞笑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之间确实有很多的渊源。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奖呢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个奖，这个奖呢是由美国的一个机构一些这个科学传播和做科学的一些人设立的这么一个奖，搞了这么多年了。他们当时设立这个奖的目的啊，就是说大家一说到科学就老想这科学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啊。就是而且就是总是会把科学和实用啊和这个改变人类啊改变世界、啊、联系在一起， 嗯， 就觉得一定是那些，就是这其实是我们比如说对像传统的一些奖项比如说诺贝尔奖的一些认识。你看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些研究成果， 嗯， 一定都是改变了世界的研究成果，是吧？我们今天都享受着这个诺贝尔奖这个获得者的当年的研究的这个福利， 嗯， 但是呢其实科学研究啊不只是这个，或者说甚至说科学研究不是功利性的研究， 嗯， 科学研究有一个第一驱动，就说大家为什么要做科学研究， 嗯， 或者是你看科学家们到底真正在做什么。其实本质上科学家是在向好奇心服务， 嗯， 我就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发现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那我就要去探索它，去研究它，去解决它。所以说你如果大家去一些比如说学术论文的网站啊，或者是关注一些学术期刊的话，你会发现科学家们真的是什么都研究， 嗯， 但是呢有那些没有真正改变世界能力的很多研究啊就往往得不到重视。你看你不是一个诺奖级别的研究，就大家说你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啊，是吧？你的同行会这么问你，甚至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也会问你说你在实验室里搞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嗯。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搞笑诺奖的这些创立者当年呢就深受这个的困扰，说科学不应该那么功利，科学呢不应该那么宏大，科学呢应该向本真来这个致敬一下，我们应该奖励那些坚持本真做一些看起来很荒诞很无厘头但是是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用科学严谨的套路，用科学的思维来解决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问题的那些科学家，他们应该得到奖励。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们就给他颁了一个叫搞笑诺贝尔奖，就是一般颁了30多年了啊。这些就是搞笑诺贝尔奖。他说搞笑诺贝尔奖和真正的诺贝尔奖有什么关联啊？首先，一般来说，搞笑诺贝尔奖每年是在 诺贝尔奖的颁奖之前颁奖，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搞笑诺奖就是揭晓了啊， 嗯， 意味着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也开始了，一般都是十月份前后， 嗯， 这是第一个，你看是不是蹭热度呢？其实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们需要蹭这个方面的热度，确实是在蹭诺贝尔奖的热度。另外，就是最近的几十年啊，一共办了三十年了，最近的一些就是当他闯出名堂来之后。每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人， 嗯， 都会找真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哦， 来给搞笑诺贝尔奖颁奖。还有很多科学家先拿了搞笑诺贝尔奖，然后拿了真正的诺贝尔奖，这种也就是双料诺贝尔的奖获得者也是有的。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你看，就是说大家你坚持初心。来研究那些看起来很滑稽、很无聊、很微小、很没用的一些研究，它并不意味着你这个人的科学能力不强， 嗯， 反而有可能是你的科学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坚持本真啊， 嗯， 你有可能会真正通过这些，就是服务于你的好奇心，解决了那些真正的宏大的问题， 嗯， 这宏大的问题和搞笑的问题之间，可能就是隔着一层纸，看你怎么来解读它。所以说，你看我们每年在。看搞笑诺贝尔奖的传播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当大家把每年的这些获奖的研究念给大家的时候， 嗯， 那觉得说哎呀这个好玩，这个有意思，说这个每年都会有很好的传播点，但是当你去真正的去解读这些科学的时候，科学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也挺正经的啊，我还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说他一直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些科学爱好者的喜爱，甚至呢，就是很多的这搞笑诺奖的研究呢也出圈了。它出圈的这种概率比诺贝尔奖的出圈的概率要大多了。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说，肯定你就知道说，哎，这个肯定比这个未来几天要搬出来的诺贝尔奖那些研究要容易理解，然后被能够让大家感同身受，觉得能够跟大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要更多一些。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奔主题吧。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搞笑诺贝尔奖，兽头呢刚才说了一个，有一些奖呢听起来不是那么正经，比如说接下来我说的这个，其实光听起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正经的感觉，甚至可能还会想歪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科学研究。咱们来讲呢，就是100年前啊，有人就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人类的鼻子和生殖器之间存在着某种生理联系。那么在100年之后呢，几位医学博士试图验证这个假设，他们找来了8对情侣，要求呢他们在性行为前后测量呼吸的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呢患有鼻塞的人鼻功能在性行为之后呢得到了明确的改善，于是呢这项研究是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医学奖啊。这个行为呢，这个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就是到底啊人类的鼻子啊鼻塞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人类的最原初的这个行为之后，哎，这个鼻塞就得到改善了呢？受头原因是什么？ 对，首先呢，我们说这是这个可能大家听过的，这个最让人愉快的，不那么让人拒绝的一种医学疗法了。你说，哎，这个病，对吧？我不管是良药苦口也好，还是要动个手术也好，总是让人不太愉快。但是他们提的这个疗法好像还挺愉快的。当然了，它不是根治的疗法啊。首先，你比如说你要有过敏性鼻炎，最好还是先去看看过敏性鼻炎。最近大家可能，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可能很多又开始被鼻炎困扰了，因为又到了每年秋天的鼻炎季节又来了。这个大部分都是过敏性鼻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比如说去在医院里面看看这个变异反应科。什么叫变异反应科？就是看过敏的啊，它不是看这个就变态反应科，有的叫变态反应科，但是看过敏的，但大部分都是可能是过敏，你要找到自己的过敏源，想办法去避免它，然后或者是吃一些药物来改善一下，都能够让你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呢，他说的这个研究呢，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有深刻的体会，其实不光是那种运动了，就是各种运动，大家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我鼻子就通了，有很多人就被鼻炎困扰了之后说，比如说打个球跑个步，然后呢就哎我跑完了之后好像我呼吸顺畅了，我的鼻子就不难受了。当然了，这可能是也没法治本嘛，你可能舒服一段时间，哎，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又堵了。那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鼻子堵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事儿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老觉得说 我鼻子堵，里面一定有东西， 嗯， 对吧？一定是，你看我往往鼻这个鼻塞和这个流鼻涕能够这个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往往鼻塞的时候鼻涕会非常的多，哎，我是不是因为鼻涕太多把这个鼻腔给堵住了呢？把我的呼吸道堵住了呢？很多人就会使劲儿擤鼻涕， 嗯， 对吧？也能擤出好多好多鼻涕来，但是好像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像平常普通感冒，包括像刚才说的像过敏性鼻炎，包括像其他的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鼻塞，都是这样的。 嗯， 他鼻子塞住不是因为里面的大部分情况不是因为里面有东西，而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鼻子的里面的结构啊非常的复杂，大家真的小看了我们的鼻腔。平常的鼻腔呢，就是因为只有肉眼可见的，就是比较容易看到两个开口，就是两个鼻孔。 嗯， 那其实两个鼻孔也不大，是吧？这个就是感觉就是两根管进去了。其实鼻腔里的结构比口腔要复杂多了。 嗯， 而且鼻腔可能比口腔还要大。 嗯， 大家想不到吧？就说嘴有多大？其实鼻子里面比这个嘴的空间可能要更大一些。 哦， 但是里面它不空旷，里面东西非常的多。比如说像鼻甲，比如说像这个就是鼻子的黏膜在里面的褶皱，有点像。有点像核桃仁儿，你知道吗？大家说核桃仁像脑子一样， 嗯， 其实鼻子打开里面的东西也像核桃仁一样， 嗯， 它的这个表面的黏膜呀，非常的多， 嗯， 非常多。这么多的黏膜是干啥用的呢？有几个用处，一个用处呢，当然是要提供嗅觉的这个嗅觉感受器的这个附着的地方，对吧？ 嗯， 你要闻到味儿，是实际上是靠这些鼻腔黏膜里面的这些嗅觉感受器来感受这些气味的。 嗯，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需要用我们的鼻腔来做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它是一个你这个身体的新风系统。 嗯， 就他现在很多家里面说，哎，这空气不太好啊，这个家里面要装个新风。新风呢，就是说我把家里的整个的空气全管起来，所有的空气从我的新风系统里面过，我先过滤一遍，然后。 嗯， 或者是加湿，然后呢再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比如说大楼啊或者是家里面，然后让这个家里面的空气变得清新。对于身体来说，鼻腔就是我们的新风系统。这个新风系统呢，首先你比如说冬天外面非常的冷，是吧？ 嗯， 非常非常的冷，冷呢，这个冷空气如果吸到肺里面去会很刺激。你说大家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冬天跑步的时候被冷风呛到，你就会很难受。 嗯， 但是用鼻子呼吸呢就能好很多，因为鼻子里面这个褶皱非常多嘛。冷空气进来之后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这个就像那个汽车的这个散热器一样，然后呢经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是哎让加湿加温，然后再进入你的这个气管进入你的肺，哎，你就觉得说你看用鼻子呼吸就会舒服很多，但是用嘴呼吸就很容易干。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鼻黏膜还有很重要的免疫学功能，就是它是因为我们说病从口入啊，其实我们每天吃饭就吃两顿吃三顿，对吧？可能只接触外面的这个时间没有我们的呼吸道那么多，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呼吸道的传染病，或者是呼吸道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感染，要远远多于消化道。 嗯， 哎，你说你感冒的次数要比拉肚子次数多多了， 对， 对大部分人来说，对吧？或者是你因为鼻子不适，或者是喉咙不适造成的，这都是呼吸的，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呼吸，都有外面的东西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嗯， 那么第一道防线就是你的。鼻腔， 嗯， 如果大家正常的用鼻子呼吸的话，那么鼻黏膜呢会抓住任何的外来的这些东西，先要识别它，说你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要是无害或者大颗粒，我就挡住了，就以这个流鼻涕的方式或者擤鼻涕的方式就清理掉它了。然后呢，如果它有害，我就免疫系统开始识别它，然后就对它产生反应。这个时候呢，就会如果是识别错误了，就有可能出现过敏。就过敏呢，就是对那些本来它其实对身体没什么害处，但是呢，我们免疫系统就是认为它是个坏东西。就像你说，我们说为什么过敏性的鼻炎和感冒的症状非常的相似，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把造成过敏性鼻炎的，比如说像花粉啊、尘螨啊这种东西，就当成了像感冒病毒一样的来识别它、来攻击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来产生反应的结果。这个反应呢，就是充血。 嗯， 为什么我们冷的时候也容易流鼻涕呢？也是一样，哎，身体感觉说哦，外面的空气好冷，这个温差很大，我需要。让我们的鼻子这个新风系统这个加温加湿的这个功率要上去， 嗯， 要给它提供更多的血液，让它更热，然后呢才能够中和外面的冷空气。这个时候呢，你鼻子就充血，充血的结果是什么？ 嗯， 就是第一会流鼻涕，会因为分泌增加了；第二就会塞。其实鼻塞不是东西堵住了，而是我们这鼻子里面的黏膜充血，它本身膨胀了，然后呢阻塞了气道。然后导致了你的这个充血的症状。那么什么东西可以缓解充血？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很神秘、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你要是冬天 不幸感冒了，感冒了之后两个鼻子都塞住了之后很难受。哎，你发现你如果睡觉的时候觉得很难受，你把头侧过来，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左边通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左边不通了，右边又通了， 嗯， 两边来回的 交替， 哎，你会觉得哎，交替的通，交替的堵，交替的通，交替的堵。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哎，你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就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感冒，嗯，是吧，但是感冒之后呢往往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是因为我们在就是在不堵的时候，我们的左右两个鼻孔里面的就是两个鼻腔，左半部分鼻腔和右半部分鼻腔，它的这个黏膜的充血和这种和充血和不充血的这种节奏也是反着的， 嗯， 一边多一边少，一边多一边少，血流这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这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大概是几十分， 嗯， 十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一个周期的这样的震荡，到底为什么？现在大家科学家还搞不太清楚。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运动有的时候会减少这种充血的诞生，这种发生，因为。大家说运动的时候你的血要去其他地方要去其他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因为身体对血流的这种就血压的升高，然后这种血流速度的升高，我们身体的机能的对于能量消耗的增加，我们会产生一些在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些激素类的物质，它会收缩血管， 嗯， 会导致血管收缩，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鼻子的鼻塞的状况呢就减少了。但是这个都是一过性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鼻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嗯， 然后呢，跟鼻子有关的这个知识呢也非常非常多，而且跟鼻子有关的很多东西我还是搞不明白。比如说像鼻周期， 嗯， 刚才我说的这个鼻周期，两个鼻孔的这个黏膜的充血，它不对称，然后呢还是周期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搞？ 嗯， 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如果你去研究鼻周期的话，有可能，哎，明年或者后年如果有研究成果出来，有望获得第33届或者第34届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拿个生理学奖，可能都没什么问题。嗯， 哎，你说到这个问题，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人为什么会有鼻周期， 嗯， 其实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可以翻身。嗯，如果我们身体呢一直使用一个侧卧的姿势，可能会对身体内部的气脏会有压力，所以呢通过鼻周期的方式让你不自觉的翻个身啊，这样的话呢也会减轻身体的压力。哎，这个是我听到的一种说法。哎， 是，你看这个说法呢就是今年也拿了奖了，你知道这个关于这个的研究， 嗯， 今年也拿奖了，就是这个那个关于犀牛那个研究。 哦，那既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那个， 咱就说一说犀牛那个研究呗。 咱就继续说犀牛这个吧。嗯， 好，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犀牛的这项研究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在此之前我还真的没有想过为什么科学家在运输犀牛的时候都是要把它的四只脚倒着吊然后运输犀牛。其实以前这样的场景我见过，我以为呢如果不倒着吊的话，犀牛是不是会不开心不满意，甚至可能很难完成运输。但是呢科学家们呢做了相关的研究，发现啊倒着吊和侧卧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呢倒着吊犀牛呢可以拉伸身体，让犀牛的呼吸呢更加顺畅了。所以呢科学家们采用倒着吊犀牛的方式来进行运输。来，手头我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奖项，这个奖呢今年是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运输奖啊，当然在真实的诺贝尔奖当中是没有这个奖项的， 没有运输奖， 所以科学家们也是 奖的这个 奖项是为了发奖而发奖，是吧？ 其实每年因为它没有那么严肃嘛，所以说呢每年都会单独的，或者是根据奖项的情况，好玩的研究的情况，它会单独颁一些奖。 嗯， 这个搞笑诺贝尔奖运输奖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说的一个非常让人伤心的一件事儿，就是人们为什么要把犀牛吊在直升机上吊到处跑。 嗯， 是因为犀牛太少了。 哦， 是因为犀牛濒危了。 嗯， 濒危了之后呢，而且他的研究，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一片我的这个保护区，成年犀牛就那么几个，然后呢，你要给他找对象， 嗯， 恋爱的犀牛，对吧？你要让他恋爱一下， 嗯， 他这一片保护区里面都没有他的，没有他能跟他恋爱的，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让他搬家， 嗯， 犀牛怎么搬家？他又不配合，对吧？犀牛是这个目前现存的陆地上的第三大的动物， 嗯， 然后他性子又很猛。是吧，你也不愿意配合，你怎么办？而且现在的栖息地呢就往往都比较破碎，一个保护区和另一个保护区，一个有犀牛的地方和另外一个有犀牛的地方可能都距离挺远的。 嗯， 然后呢这个人们就保护动物的这些工作者呢就没办法，只能用直升机运他们。 当然也不能就是说，哎，说犀牛，咱坐个直升机，对吧？ 嗯， 请军入机，那不行，他肯定也不配合，对吧？ 对， 你只能麻醉他，先麻醉他， 嗯， 然后呢，就是拿麻醉枪把他麻醉了，然后把他绑上绳，然后用直升机把他拉走。 嗯， 那拉的用什么方式来吊他？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真的不是说让大家看着说，哎，我倒着吊、正着吊、横着吊、竖着吊。怎么掉都不是掉啊，是吧？我们人觉得这没啥，对吧？我们怎么躺都行，我们怎么拉都行，就是我们要被麻醉了，就麻醉医生想怎么弄我们就怎么，摆个什么体位都可以，对吧？在手术台上。但是呢，犀牛有一个问题，它太重了， 嗯， 它太重，它体重太大。这个体重大呀，其实大家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这个基础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很多听众朋友自己都没有考虑过。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犀牛呢，其实它虽然叫牛啊，它的亲缘关系呢，其实跟马要更近一些。 嗯， 它跟马的亲缘关系要比牛要更近。 嗯， 但是我们说，你看，哎，高头大马，这个英俊潇洒的汗血宝马，那马的形象，大家都能想到，是吧？ 嗯， 马是什么样子，对吧？哎，四条腿，哎，细细长长的。但是犀牛是什么样，对吧？或者河马是什么样？ 嗯， 你看河马也叫马嘛，对吧？但是河马的亲缘关系和河马就稍微远点了。你看，他们都是短短粗粗的腿。 嗯， 都是四条粗腿，跟柱子似的，大象也是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他们为什么长这样？ 嗯，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长成非常潇洒的细长腿呢？ 对呀，啊，不能像 长颈鹿一样。他为什么就不能长高一点呢？他为什么不能长高一点呢？对吧？ 嗯， 这个事儿呢就很麻烦，涉及到一个基础的数学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苗，这个动物苗条不苗条，我们形容的是啥？我们说，比如说腰围， 嗯， 对吧？这个三围是吧？ 嗯， 腿围、臀围、腰围、胸围。它这个围是什么意思？围是一个长度， 嗯， 对吧？它是一个长度。 对。 但是呢，这个长说，哎，你这个腰围太长了，是吧？腰围几十几，它是个长度单位。 嗯。 但是呢，这个长度呢，在一个动物上面，比如说一个动物的这个就等比例放大，它原来是一米，你现在把它放大成两米。 嗯。 这个时候呢，你看有一个问题啊，说。当他的这个身体从一米放大成了两米，等比例放大，我们说就是原还是原样，对吧？原比例放大成原来的一倍， 嗯， 这个时候他的体重变成了原来的多少？ 嗯， 要是立方关系，因为它是个体积的关系，对不对？你现在变成一倍，就是二的，就是原来是两倍了吧？就是身高是两倍了，体重就是八倍。 嗯， 如果等比例放大的话， 嗯， 等比例放大就是八倍。但是呢，说你这个东西结实不结实，我们要看。它是不是粗够这个截面积够不够大？说你这个柱子够粗， 嗯， 这个粗呢，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它的光看它的这个胸围这个直径的问题，还是要看它的截面积。这个截面积很大，这个截面积呢是个平方关系。说一个东西的这个尺度变成了原来的两倍，那么它的强度变成原来的四倍， 嗯， 但是它的重量变成原来的八倍，这个时候它就不结实了， 嗯， 它不能等比例放大，它只能就。需要增强一下他这些腿啊的直径啊什么的，然后就变粗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很难估计到。你说，你看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到，像有的时候会看到犀牛，看到河马，你往往会低估了他们的重量，觉得这也没多重嘛。但是你像一个成年的河马或者一个成年的犀牛，好几吨重， 哇， 比你开的车重多了。 对， 这个一个卡车那么重， 嗯。 你就想象不到说，哦，这么好几吨重的东西，当他们倒下了之后，对他们的身体意味着什么？ 嗯， 他们会把自己压坏的，就是他们的身体自己会把自己压坏。如果一个姿势，就是你刚才说我们侧躺的时候，人侧躺，哎，侧躺其实也还好了，除了有的时候会把腿压麻，对不对？把这胳膊压麻了， 嗯， 好像也还行。但是对于像我们可能就是压胳膊压两个小时，把胳膊压麻了， 嗯， 对于这些这个。大型的陆地动物来说，比如说犀牛、大象或者是河马，他们如果一旦倒下不动弹，他们可能十来分钟就把自己的腿压坏了， 哎， 血供不足，然后就会坏死。 你等一下啊，我提出一个反例，在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从云南一路向北的那些大象，其实我们发现呢，很多大象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是把小象围在中间，都是躺着睡啊。那个时候呢，研究大象的学者就说，哎，过去我们都认为大象躺着睡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体里的内脏压坏，但实际上他们在野外的确是这么睡觉的。那怎么解释你刚才提到的犀牛不能够长时间躺，大象为什么能躺，犀牛就不行？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当你看大象躺，首先大象在一起睡觉，它不像我们一样一睡八个小时， 嗯， 他们睡眠时间都非常短， 嗯， 然后呢，就是他们的睡眠每个睡眠的时相是一个这个就是他没有像我们深睡睡那么长时间，他每个睡眠的这个时相都非常短， 嗯， 其次呢，就是他睡着之后也不静止不动，有意识的话就睡着了也会你像你说的翻身啊，或者是就动一动啊，这个就会好很多，而且也是说的那些小象睡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成年象会睡的时间更短。而且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像这种运输的情况，刚才我说了，它要麻醉， 嗯， 麻醉了之后呢，就更麻烦 哦。 麻醉了之后，它没有意识，它肌肉不紧绷，你知道吗？它肌肉就全部瘫掉了， 嗯、 就软掉了、 嗯。 这个时候呢，内脏啊，比如说它会阻碍自己的呼吸啊，然后就会压到血管，它也没感觉。你说我们说，哎，我睡觉把胳膊压麻了，我自己知道，哎呦，我胳膊麻了，我得动动了， 嗯。 动我也一样，我压我自己不舒服了，我会动一动。 嗯， 但是你麻醉了之后就不行了，他一个姿势就一直躺那儿、 嗯， 你也不知道他难受不难受，对吧？ 嗯、 这个事儿就很麻烦。所以说，你看这个体重这个问题呢，对于很多动物来说，可能真的是非常严重，尤其是对，我们说现存地球上最大的那些动物， 嗯， 海洋的哺乳动物，比如各种鲸， 嗯， 各种鲸，大型的鲸类，我们偶尔会看新闻的时候会看到，比如说像抹香鲸啊，像这个大的一些鲸，缩头鲸啊什么的搁浅， 对。 不小心到浅滩上来，然后被搁浅了、 嗯。 这些大行星的这种搁浅救助啊，这个成功率非常非常的低。 嗯，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他们失去了水的浮力的保护的话，因为水有浮力啊。 嗯、 我们游泳的时候就知道啊，说我其实，你要是在水里面的话，我不需要那么粗的骨头。 嗯， 对吧？ 嗯， 我有水来支撑我，但是它一旦搁浅没有水的浮力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骨头压断。 哦， 甚至把自己的骨头压断。这个事儿就很严重，所以说你看这个研究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要必须要麻醉来运输犀牛的话，我怎么来减少这些对犀牛的损伤？ 嗯， 那我还就是说我们人，比如说麻醉了之后，有一个麻醉医生会一直在旁边看着你啊， 嗯， 来监控你。 对， 但是你要用直升机运一个麻醉的犀牛，那也没办法来在身边监控它，对吧？ 嗯， 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哪一种这个体位最适合。做这种麻醉之后动物的运输，尤其是对这些大型动物来说， 嗯、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其实之前呢，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些工作者呢，就是土法上马，大家拍脑子想，就说应该吊着应该会好一些，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后背动物的后背是结实的， 嗯， 因为我们后背是有骨头的结构，我们哺乳动物，我们有脊椎骨。脊椎骨像一个大梁一样，像一个房梁一样，然后呢有肋骨呢也会保护我们的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呢，腹部其实你要是说就腹部是非常柔软的，然后也是非常脆弱的，各种这个比较危险的器官、风险比较大的器官都在我们的腹面上。所以说，如果倒吊让后背来承受这个压力，你可能会这个安全性会更高一些。这是之前大家拍脑门想出来的。那么这个研究呢，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来。监测一下，真正的用科学的这个数据的方式来阐明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也确实有很多我们之前认为的一些传统的习惯啊，或者是一些惯例啊，未必好，没有通过科学检验，我们需要改变。 嗯、 这个呢，就是说它避免这种问题，说万一呢，万一倒掉不好呢，怎么办呢？是不是？那以前可能就造成了很多的损伤，我们就那不就，然后如果继续延续这样的做法的话，就会。造成更多的损伤了嘛、 嗯？ 那么他就做了一些实验， 嗯、 但是这些都是实验，是他找了12头犀牛在纳米比亚一个保护区里面，找了12头犀牛，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给它倒吊10分钟，然后呢，看他们心肺状况啊，看他们的呼吸啊，看他们这个麻醉之后的恢复状况啊，那10分钟时间还是比较可控的， 嗯， 然后呢就，来看了一下，说倒吊的方式呢，比让他们侧躺，或者是说用这种各种这种袋子把它勒着他的肚子。可能都要好， 嗯， 都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搞笑诺贝尔，今年搞笑诺贝尔奖的运输奖，就是来怎么运输犀牛。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听起来挺无厘头的。你说我们会联想到，有些这个传统的我们的农家的习惯，比如说这个我们要运输一头猪， 嗯， 怎么来运输，对吧？要一大这个大肥猪啊，我要弄到市场上去，怎么来运输？过去大家有各有各的办法，比如说怎么来捆啊，怎么来绑啊，怎么来挑啊，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呢不是为了消费它，而是为了保护它们。这个事儿呢，还真的是挺严肃的，嗯， 对。啊，当然，这个也是得到了科学家们的验证。后来发现说呢，当年一拍脑门打算倒着吊，看来这个方法呢，还是在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最好的效果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呢我们可能难以和大家来说完一整项的研究，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提一个其他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在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发奖的过程中，包括这个奖状也和往年是有所不同。往年呢基本上是会集合在、我印象中是在桑德斯剧院吧，好像是在这个剧院当中， 对对对，在美国加州，对 啊，一起扔飞机，然后呢还会有小朋友在下面呢这个用各种方式啊捣乱。如果你的演讲时间太长了，小朋友就会上来捣乱。今年是怎么发奖的？我看好像因为疫情这些传统的项目都没有办法进行了。 飞机还在扔，只不过都是线上了嘛。我们新年真的是已经就从去年开始，疫情了这快两年的时间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很多东西在线上搞。那么这个2021年也是在线上做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这种颁奖仪式，但是基本的流程还是那些流程，就是比如说这个欢迎词啊，扔飞机啊，都是这样的，这个调性呢也是一贯的调性，但是就是都改成了线上来做。 那颁奖流程没有变，奖品呢？ 奖品今年的奖品很值钱 啊， 今年的奖品很贵，今年奖品很吓人， 嗯， 今年的奖品呢是发了好多个，就是。一后面好多个零我都数不过来了，几十亿几百几万亿啊，没有那么多，可能有几百亿，每个几百亿的奖金，但是这个奖金呢它不是美元， 是什么呢？ 不是美元也不是人民币，是津巴布韦币。 哦，这个也很有名啊。 对，很有名啊，你津巴布韦币，而且哎，其实你要是说真发那么多津巴布韦币啊，还真不便宜。大家要说这津巴布韦币是这个人类经济学上的一个奇迹啊，说到最后说这个津巴布韦币在这个津巴布韦废除津巴布韦币，不再用津巴布韦币之前，它的汇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可能就是几亿几十亿，连你买个这个手指的钱都不够，这个汇率非常的低，已经崩盘了。但是呢，就是津巴布韦现在啊，就是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不再流通津巴布韦币了，现在就改用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在津巴布韦花美元、花欧元、花他们隔壁的南非的南非兰特都没问题，大家都收，但是津巴布韦不收。我前几年呢去过一次津巴布韦，我去津巴布韦还专门拿出来一点点的时间呢去淘了一下，因为想给大家带点礼物，带点津巴布韦币， 大概这么几亿回来， 我就找对呀、我就先弄点这个津巴布韦币孝敬一下大家是吧。然后呢然后我去了一个这个一个旧货市场，看到了有一个卖津巴布韦币的一个摊儿，所有的就是超过面值超过1亿的津巴布韦币，现在的汇率都是非常坚挺的，非常稳定。超过面值超过1亿、品相还可以、看起来比较新的津巴布韦币的纸币，一张，通通10美元，这个是在它作为流通货币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坚挺过的、这个汇率，现在是10美元一张。所以说还是很贵的，如果是这样是发几百亿的话，还得花不少钱。但是今年他们连这都没发，发的这几百亿的津巴布韦币，发的是一张 PDF 文件，大家自己回家打印机打出来就行了。 嗨，这个也太草草了事 了。但是他每年其实都是这个调性啊，就是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奖品啊，就是奖杯啊，一直都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东西，就大家有个说法说保质期4周，4周之后坏了不怪我们，4周之内如果坏了你可以找我们换。 哎呀，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看到在今年的搞笑诺奖颁奖的同时呢，其实相关的这个获奖人包括主理人呢也说希望下一次颁奖的时候大家可以面对面，可以聚在桑德斯剧院，而不是说采用这种线上扔飞机的方式，线上呢发一段代码让你打印出来的方式，其实也是希望疫情能够早一点过去。 对，是。 我抬头看了一下时间啊，咱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和瘦驼的对谈只能到此告一段落了。其实呢搞笑诺贝尔奖啊，今年颁出来的既搞笑又实用科学性很强的奖项呢有很多，我们今天时间的原因呢只是挑了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很重点的奖项。那么本期节目呢就暂且和大家聊在这儿，在明天照亮新闻深处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特别节目中呢，依旧啊会请瘦驼给大家来带来呢本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奖的解读。那么今天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谢谢瘦驼。 哎，不客气。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的心没有回，想问你究竟爱上了谁，你的眼神那么狼狈，问题何必闪躲，你诚实一些我还能接受，不爱了已经不爱了，编借口一大堆，但剧本不需要改写，不爱了已经不爱了，用呐喊也无法挽回，心情了水，令人烦躁的夏夜，啤酒喝也喝不醉，想说谎打电话，到底有谁还没睡，我的心被退回，其实啊伤心难过仍然有一点强说，洒脱洒脱洒脱，结果变成了放纵，我无处可藏躲，不爱了已经不爱了，编借口一大堆，烂剧本不需要改写，不爱了已经不爱了，用呐喊也无法挽回，洒脱，结果变成了放纵，我无处可藏躲，不爱了已经不爱了，编借口一大堆，但剧本不需要改写，不爱了已经不爱了，用呐喊也无法挽回，